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请听戏剧故事《安娜·克里斯蒂》，原剧作者美国尤金·奥尼尔。奥尼尔是20世纪雄冠美国剧坛的实验戏剧作家。他继承了美国情节剧的传统，注重兼收并蓄古希腊悲剧作家以及契科夫、易卜生、斯特林堡的艺术风格。传世之作40多部，其中《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奇异》的插曲，先后3次捧走了普利茨戏剧奖。1936年，又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戏剧作家，为美国戏剧赢得了国际声誉。安娜·克里斯蒂全剧着意渲染父女情、男女爱，感人至深，是20年代美国下层人们命运、理想与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1984年10月，在尤金·奥尼尔96诞辰之际，中美戏剧家联袂将该剧改编成《安蒂》在北京上演。好，下面就播送戏剧故事《安娜·克里斯蒂》，改写曹林，朗诵慕云。 一个万木萧疏的秋日黄昏，来自大西洋上的团团迷雾，在美国哈德逊河口的繁华都城纽约港四处飘荡。位于城南码头的牧师约翰小酒店，闯进来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水手，克里斯托夫。他现在是一条运煤船的船主，这儿的常客。人们都亲热地称他老圭斯。老圭斯生就一副矮冬瓜型的结实身披，他喷着一口的酒气，扯起五音不全的嗓子，哼着忧郁伤感的小夜曲，大大咧咧地和熟悉的酒友们打着招呼。酒店老板递上一封信，他打开一看，歌声戛然而止，激动地猛砸一拳，差点将油腻腻的小酒桌砸个窟窿。嚯，真是太意外了。这封信来自内陆的明尼苏达州，是老贵斯唯一的亲生女儿安娜·克里斯蒂写来的。老贵斯出身在瑞典海边上一个以航海为生的世家。当小女儿安娜5岁那一年，老贵斯的妻子不堪忍受年轻夫妇天各一方的孤苦，毅然抱着小安娜背井离乡来到美国，想不到突然间暴病而亡。狂怒的老贵斯悲天嚎地，他恨大海，是大海夺走了他妻子的生命，毁了他的青春。但是，他又离不开这赖以谋生的大海。怀着深深的负疚的心情，他将小女儿安娜托付给明尼苏达州一位表兄收养。他不愿意女儿看到毁灭家庭幸福的大海，也不愿意见到女儿， 他无法对孩子交代，无法偿还这笔新债。年复一年，15度春秋过去了。如今长大成人的安娜写信说要专程来纽约，父女重逢，共度天伦之乐，这怎能不使老贵斯大喜过望呢？坐在他身边的女人玛莎却从老贵斯快活的笑声中品味出了无穷的苦涩和惆怅。玛莎是位流落风尘的老妓女，身体是糊口营生的本钱，任何男人对她来说曾经都是一样的。自打和老贵斯相识以来，从这位憨厚好心肠的水手身上寻觅到了早已逝去的美好东西，爱情。他们相依为命，常年作伴。安娜即将到来，一切全幻灭了。玛莎心中有数，她将成为老贵斯妇女团圆之后的一个多余的角色。他扬脖喝干了杯中残酒，这是人生又一杯苦酒。然后他蹒蹒跚跚离去，消失在纽约港如梦如幻的浓雾之中。安娜风尘仆仆地来了，她来到陌生的港口，见到陌生而又苍老的父亲，又随着父亲来到一个陌生的新家。浮动在海面上的运煤船西米安温塞普号，陌生的一切对安娜来说似乎十分的新鲜。她特别喜欢在万籁俱静的深夜伫立在甲板上，置身于如梦如幻的浓雾之中遐想。一天深夜，静谧的雾海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动。有一条海船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上碰上了狂风暴雨，被巨浪吞没了。4个幸存的水手借助小舢板漂泊了2天2夜。当他们被搭救上老贵斯的运煤船时，才算是告别了死神。死里逃生的水手们由于极度的疲乏加上后怕，一个个丧魂落魄，狼狈不堪。安娜是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姑娘，她急忙从船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反身刚迈出舱门，一抬腿差点给绊了一跤。她低头一看，是位年轻水手赤裸着上身，像条死狗瘫在甲板上。安娜轻轻地扶起了水手的脑袋，用牙齿旋开瓶盖，将瓶口递到水手唇边。这位年轻水手叫麦迪，爱尔兰人。酒精的刺激使他睁开眼睛。面前是多么美丽的一位天使啊！修长的身材，发育丰满的肌肤，荡漾着青春的妩媚。一张典型的北欧姑娘的脸蛋儿，在若明若暗灯光的映衬下，恰似暗香浮动、白里透红的水蜜桃那样俏丽可人。麦迪似乎觉得是在做梦，梦见了海中爱的精灵美人鱼。他猛地翻身，将安娜紧紧搂在怀里。出于防卫的本能，安娜双手一推，把疲弱无力的麦迪摔了个四肢朝天。他的脑袋砰地撞在船舷上，半晌没能动弹。这一摔可把麦迪给摔醒了。 水手 Maddy 常年在海上漂泊，可以说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每到一个港口，他就和当地的女人鬼混。那些被穷困所迫的女人，为了钱，总是听凭他任意摆布的。今天，他碰上了一位脾气高傲、美丽端庄、心地善良的女子。蕴藏在心底的爱情火种，噌地燃遍了全身。他需要有个温馨的家庭，有个属于自己的女人。而这个梦寐以求的女人，就是站在面前的安娜。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疲乏劳累顿时消散了。哦，美人儿，我要向雾中的号角，向海洋大声喊叫，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好女子，我爱你。这是发自麦迪心中的呐喊，犹如闪电迅雷，震撼了安娜的心扉，却在老贵斯心中卷起了拍天的洪峰。老贵斯何尝不想女儿有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呢？但他不允许女儿重蹈妻子的覆辙，嫁给水手，那是自我毁灭。他盘算着，让女儿在内陆乡村找一个朝夕相伴的主，脚踏着坚实的土地过日子。这个年轻水手，是从海中钻出来的恶魔，这哪里是求爱呢？分明是要夺走女儿，糟蹋女儿的生命。老贵斯赶忙拔锚起航，离开纽约港，来到波士顿。水手 Maddy 就像是甩不掉的影子，紧紧尾随，接踵而至。安娜居然陪着他在岸上观光玩乐，把人给迷上了。这还不算，麦迪又踏上了老贵斯的运煤船。他不是来感谢船主救命之恩的，他告诉老贵斯要带走安娜，当夜就举行婚礼。老贵斯按耐不住了，他拔出钢刀对准了麦迪的胸膛，他要用武力驱赶这个爱尔兰恶魔，阻止女儿安娜涉入那灾难的爱河。两个男子汉的争斗由于安娜的到来暂时平息下来。面对着麦迪炽热的爱心，执着的追求，安娜不能自已。她当着父亲的面给麦迪一个深情的长吻。这是多么令人陶醉的一吻。麦迪春风得意，催促安娜上岸，马上去教堂举行婚礼。啊，麦迪，请记住这滚烫的一吻，记住这一吻中的苦涩。再见吧，我不能嫁给你，因为我不配。安娜的一番话把两个男子汉搞懵了。原来15年前安娜的母亲意外病故，她无可奈何寄居在亲戚家，受尽欺凌，过着连仆人也不如的奴隶生活。人世间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是以泪水和心酸来陪伴朝夕的。安娜好容易熬到16岁的花季，刚刚迈进人生的四季年华，一位身高力壮的表兄粗暴地占有了她。她万般无奈地逃了出来，在圣保罗找了一份小保姆的差事。白天， 被小孩的哭闹和无边的寂寞困扰。到了晚上，又遭到花言巧语的男人们无耻的纠缠。冷酷的生活扭曲了他的本性，干脆破罐子破摔，干上了人类最古老、最低下的职业。几天来，和麦迪的相处，他头一次发觉，世界上还真有堂堂正正的规矩人。麦迪再没有碰过他一指头，却非常的疼他、爱他、尊重他。麦迪宽厚的胸膛正是他最为理想的爱情港湾。安娜接受了麦迪的爱，有心嫁给他，并想将过去那段羞于见人的隐私永远埋在心底，但是不能。对待真诚的爱情，回报的也应该是真诚。安娜坦荡的倾诉，在麦迪心中激起的不是同情的波澜，而是仇恨的漩涡。麦迪认为是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惊讶的不知如何寻找发泄愤怒的方式。他信手抄起椅子，举过头顶，如同发狂的非洲猛狮一样：“你这个娼妇，我要宰了你！”目瞪口呆的老贵子此刻像离弦之箭冲上去挡住麦迪。安娜粗野地推开父亲，一步步迎向麦迪。既然得不到心上人的宽恕，那么死在他的手下也是最好的解脱。麦迪心软了，手软了，椅子无力地滑落在舱板上，传出重浊的撞击声。他避开安娜绝望的眼神，可怎么也心潮难平。我把真诚的爱心献给了一个原以为是白璧无瑕的女人，做着结婚后甜美生活的梦。结果呢？我被欺骗，被玩弄了。麦迪用力地擦了擦嘴唇。我要用酒洗去嘴唇上你那肮脏的一吻，我要乘船远航，永远不要再见到你。麦迪跌跌撞撞地奔向舱外，被老贵死一双无力的大手拦住了。麦迪，你不要走开，我想也许安娜她现在最好和你结婚。苍老的音调中带着苦苦的哀求，麦迪吼叫着：“哦，不，都是你这个老混蛋毁了我，毁了安娜。滚开，老东西，让苍天永远诅咒你们。”望着麦迪远去的身影，老贵斯喃喃自语：“都是他，这个可恶的大。在这条船上，你和我生活得多自在。后来，大海把那个爱尔兰家伙在午夜里送上这条船，你迷上了他，老和我争吵。要是那个爱尔兰家伙不来，不那么死死地缠住你，你， 你也不会把那些事情说出来，我也不会知道，那么什么事情也就没有了。他感到安娜凄楚的目光如同双鞭抽打着脊梁，他再也没有勇气说下去，他爬出船舱，一头扎进了小酒店。空荡荡的运煤船上，安娜一个人度日如年般地挨过了两天。行李早打点好了，火车票也买了，本可以一走了之，不知为什么又神不守舍，一分钟也不敢离开。他在期待着，到底会期待到什么呢？他不愿沉湎在巨大打击后的痛苦中，但是怎么也不能超脱，不能自拔。老贵斯垂头丧气，醉眼朦胧地回来了，口袋里掉下一支手枪，安娜大吃一惊。两天前老贵斯追上岸去，就想开枪杀掉那个爱尔兰水手麦迪。可是他天良发现，全是自己的过错，酿成了安娜的大错。思来想去，安娜唯有和麦迪结婚，才能帮助他赎回罪过。望着忧心忡忡的老父亲，安娜缓缓地说，这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麦迪的错。一句话，我们都是可怜虫。事情凑巧，我们都在错误里生活。父亲，咱们也该分手了，我明天就走。老贵斯急得一头大汗，这不是逼孩子重操旧业吗？他不能再失去安娜了，他已经做了安排，要重新挑起抚养女儿的义务。甲板上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牵动了父女俩的心。来人果然是麦迪，他全身的衣服都被撕破，鼻青眼肿的脸上留下了和人斗殴的标记。安娜、麦迪四目相对，只有此起彼伏的喘息。最终安娜尖刻的质问打破了沉闷的僵局，你又来干什么？麦迪，你滚，你滚开。麦迪神经质地敲打着脑袋，是啊是啊，我发誓这一辈子再也不见这个女人了，干嘛又跑回来了呢？他望着行李箱上一张过期作废的火车票，眼中闪出了异样的神采。买了火车票，干嘛不走？你在等什么呢？哦，麦迪，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给了我重新做个好女人的勇气。麦迪，你就不能原谅已经死亡和过去了的我吗？安娜全身颤抖，泪水扑簌簌地往下掉，他在等待爱情法庭的最后判决。麦迪冰凉的手指头抹去了安娜脸上的一颗泪珠，一对有情人终于和解了。老贵斯看见女儿安娜幸福地依偎在麦迪的怀中， 不可言状的怨恨又涌上了心头。然而，他还是拎着啤酒桶，强打起精神，为一对年轻人祝福，然后又郑重地将一张条子交给安娜。这是老贵子和海船伦敦号签订的一份合同。明天，他将随伦敦号启程远航非洲。麦迪可是吃惊不小。命运，为何如此喜欢捉弄人呢？他也刚刚和海船伦敦号签下了一份合同，就是说，翁婿二人将再次抛下安娜，风雨同舟，驶向海角天涯。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需要钱，有了钱才能给安娜创造一个安定生活的环境。几声汽笛，尖利的尖叫，划破了浑浊的雾海，给西米安·温塞普号运煤船带来了无限的沉寂。年轻的夫妇和年迈的父亲默默地举起了酒杯，为人生短暂的欢聚干杯。啊，雾，老是雾，你看不出来将会去向哪儿，只有这个老家伙，海，只有他才能知道。老贵死这困惑的叹息，消融在如梦如幻的雾海之中。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安娜·克里斯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中山狼》。《中山狼》原剧作者是康海，生于1475年，死于1540年，明代中叶武功人，也就是今天陕西武功县，字对山，弘延15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宦官刘瑾专权，朝廷召他进京任职，康海不从。后来刘瑾败落，康海又被当作刘瑾的党羽而落职。康海对词曲有较深的造诣，而且擅长琵琶，他与同时代的王九思等号为当时的才子。康海所作杂剧不多见，现仅存《中山狼》一种。《中山狼》一句，作者意在嘲讽当时的一位权贵，所讽刺的是哪一位负心受，无从查考。然而这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却寓意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对敌人不可心慈手软，切莫上当受骗。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中山狼》，改写孟庆荣，朗诵方明。 在古代晋国的中山地区，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古道，路旁的杨柳在秋风中飘落着金黄的叶子，西下的夕阳喷洒着晚霞的色彩，秋风卷起的枯草败叶伴随着飞扬的黄尘，给整个中山地区又蒙上了一层昏暗的雾纱，偶尔有几只老鸭在光秃的树梢上发出几声呱噪，给这荒野古道又增添了几分凄凉。一位瘦细身条的老头骑着一头黑色的小毛驴，正沿着这条古道向前赶路。这个秀才模样的老头就是远近闻名的东郭先生。看上去这位东郭先生约莫50多岁，他自称是墨子的忠实信徒。您听，他骑在驴背上，嘴里像唱小曲儿那样背诵着他的信条：本人尊崇孔孟仁爱之心，信守墨子兼爱之道，吃饭不求美味佳肴，只图肚皮填个饱，穿戴不求美观漂亮，只求衣裳遮住身体就行了。音乐歌声不是我的爱好，与国计民生无关紧要，10年寒窗苦读书，为的是功德名高。今日里俺东郭先生去中山进取功名，驴驼书囊踏上了这中山古道。突然金鼓齐鸣，杀声震天，东郭先生抬头一看，远处旌旗漫卷，黄沙飞扬，一彪人马正朝这边滚滚而来。哎呀，不好了！东郭先生前仰后合，差点从驴背上摔下来。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准是两军相杀，不肯罢休，这哪是仁爱之心兼爱之道啊。金鼓声和喊杀声越来越近，东郭先生再遮目细看，旌旗飘扬，车马奔腾， 猎鹰在空中翻飞，猎狗在陆地上奔跑。东郭先生这才明白了，啊，这准是哪位权贵出宫打猎来了。不出所料，这正是晋国执政的上卿赵简子统帅军马在中山地区围猎取乐。他骑着高头大马，头戴金盔，身披鳞甲，手握良弓，腰佩宝剑，正率兵朝这边包抄过来。赵简子扬鞭策马，搭弓一箭，只听嗖的一声，羽箭远射而去。接着远处传来一声惨叫，一只灰狼屁股上中了一箭，玩命而逃。东郭先生骑着驴只顾赶路，忽听得毛驴一声惊叫。东郭先生定睛一看，原来是那头灰狼蹲在前面拦住了去路。东郭先生不禁毛骨悚然，心里直犯嘀咕，哎呀，完了，我这把老骨头非喂狼不可了。救命啊！灰狼眼泪汪汪地说道，老先生你莫惊慌，赵简子无缘无故朝我屁股上射了一箭，现在他正在后面追杀我呢，请老先生可怜可怜，救我一命吧。东郭先生仔细一看，那老灰狼屁股上果然插着一箭，屁股上还有斑斑血迹呢。你好不识趣呀。东郭先生壮壮胆子又说，俺为进取功名急忙兼程赶路，哪有时间管你这闲事，你赶快逃命去吧，我没法救你。老先生你心肠好狠呐。老灰狼装出一副更加可怜的样子，又哀求道，你还记得吗？过去有一个随侯曾救过一条大蛇的性命，后来那条大蛇嘴里衔着一颗明珠前来报答，俺要比蛇有灵气了，只要你救我一命，俺也会拿随侯之珠来报答你的。快住口！东郭先生喝道，赵简子官大压死人，我若救了你，毕竟大祸临头，落得个满门抄斩，哪儿还敢指望你的什么随侯之珠？还是请老先生救我一命吧。老灰狼哭得更伤心了，你要知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死不救岂不败坏了你的声誉，我死后在九泉之下不责怪赵简子，只怨恨你见死不救。老灰狼苦苦央求，打动了东郭先生那颗慈善的心。他想，俺信守的是墨子的兼爱之道，对普天下的人都要讲仁爱，对普天下的畜生也该如此，哪里都有积德行善处，救老狼一命说不定还能积大德呢。想到这里，东郭先生对老狼说，好吧，俺今儿个救你一命。 啊，多谢老先生大恩大德。 老灰狼心中窃喜，又连连作揖说道， 赶快想办法吧，后面赵简子就要追上来了。 东郭先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从驴背上取下装书的布口袋，把书倒出来放在路旁的荒草丛中。那灰狼心领神会，立刻缩成个大肉团儿。东郭先生用力一塞，狼进了口袋。东郭先生双手一举，把它捆绑在驴背上，接着又把驴拴在路旁的树上，这才松了一口气。这时人喊马叫，赵简子的大队人马已经奔骤到东郭先生面前。赵简子勒马按箭，向站在树下的东郭先生问道， 老先生， 方才有一个带剑负伤的老狼逃跑路过这里没有？唉，东郭先生长叹一声，故作镇静地回答，我老夫孤身一人，骑着瘦驴漂游四海，便巧豪门诸户遭受冷眼相待，俺熬过寒窗之苦，为进取功名千里迢迢而来，俺老夫哪管得你狼豺鼠兔跑没跑来。上卿大人，对不起你，俺老夫没看到啊。你这老东西，一派胡言乱语。赵简子脸色一变，厉声说，明明那老狼带剑负伤朝你方向跑来，你怎敢说没见他来？看俺的宝剑！话音刚落，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一辆战车的车辕被劈成两截。赵简子用剑指着东郭先生的鼻子说，若不说实话，就是这般下场。东郭先生看赵简子怒发冲冠，十分害怕，但嘴里还在慢条斯理的狡辩，请将军暂息雷霆之怒，听俺慢慢讲来。俺老夫寒窗下已读成满腹诗文，正云游四方进取功名，来到这三岔路口，不知哪条路通往中山，故在此树下歇息等人探路。俺老夫自己尚且迷路，怎能给将军指路呢？我看你是装聋卖傻。赵简子双眼一瞪，又急忙问道，我问的是你看见狼没有？且莫着急，再听我细细讲来。东郭先生搔了几下头皮，又说，有句古话叫做骑鹿多而亡羊，羊温顺而老实，就连小孩子也能制服它，可是岔路一多，还是能跑丢无处寻，这狼怎能比羊还驯服呢？再说这中山地区树茂林深，云雾缭绕，哪里不是狼躲藏的地方？你非要在这阳光大道上追狼，这不等于爬到树上捕鱼，守枯猪待兔吗？赵简子的口气变软了，老先生，你也许不知道，狼出门找食，必先把身体倒立，预捕哪个方向有飞禽走兽。俺要捕捉一只活狼，用来做打猎的引子。我赵简子武将出身，说话粗鲁，请莫见怪哟。东郭先生见赵简子态度变得缓和，悬在心头的那块石头也扑通一下落了地。他转身正要牵驴上路，却又听得赵简子一声吼，慢走，你看俺这剑吹毛似的飞快，你敢在这剑下一试吗？转身喝令他的兵勇，小的们，快把那驴背上的布袋打开来，若是搜出来，那赵简子雪亮的宝剑在东郭先生的眼前一晃，你这条老命可就剑下难饶喽。且慢，东郭先生故作镇静，这里面装的全是诗书文稿，小小布袋怎能装得下一只大活狼呢？你若打开也没有什么要紧，你有折腾我书袋的功夫，那狼可就跑远了。赵简子觉得东郭先生老实厚道，说话倒也在理，他猛一挥剑，喝令他的兵勇，给我往前追。一阵马蹄声响，赵简子的队伍奔骤而去，很快消失了身影。东郭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布口袋轻轻从驴背上卸下来， 一看那老狼还是一动不动，心想莫非这狼给憋死了。他解开布口袋，里面传出一声呻吟： 哎呦，俺老狼快憋死了，老先生快放我出来吧。 东郭先生猛力把狼拽出口袋，拔下他屁股上的羽箭，忙说：赵简子的人马走远了，快逃命吧。 多谢老先生。 中山狼前爪合抱，给东郭先生作了个揖，说道： 不过俺还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 有话快快讲来。 哎， 中山狼拍了拍他那干瘪的肚皮，淡绿色的眼珠里忽然放射出几丝凶光。 不瞒你说，俺被赵简子追赶得屁滚尿流，早已饿得头昏眼花心发慌，如果我饿死在这路上，定会被鸟雀啄叼，蚂蚁蛀光，这么一来老先生的一片好心岂不白费了。老先生，好人做到底，索性俺把你吃掉填肚皮吧。 中山狼话音未落，就朝东郭先生猛扑过来。东郭先生一闪身，狼扑了个空。 俺一片好心救了你，好心反没好报，真是后悔莫及呀。 东郭先生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 什么一片好心？ 中山狼恶狠狠地说： 你把俺捆绑在口袋里，这明明是想谋害于我。少废话，快快让我把你吃掉。 灰狼再次朝东郭先生扑过去。东郭先生感到眼花缭乱，天旋地转，他在绝望中灵机一动，又对中山狼说： 常言道，若要好问三老，俺与你去找三个老的问一问，到底该不该吃我。如果他们都说该吃，那我死也心甘。 好，找三老就找三老。中山狼想了想说： 早晚你也得被我吃掉。 夜幕已经降临，夕阳把它最后的余晖挂在树梢上，几只昏鸦站在梢头，目送东郭先生和中山狼踏着暗淡的黄昏朝前走去。不大会儿功夫，他们来到一棵老杏树下。 好啦好啦，中山狼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你看这里有棵老树，快向他问来。 这老树，东郭先生望着老杏树摇了摇头，这老树半死不活，草木乃无知之物，问他何用。 啊，管他有知无知，总是一老物。 中山狼威逼说： 你问不问？ 我问， 我这就问。东郭先生向老杏树作了个揖，把中山狼忘恩负义的前后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问道：老杏树啊，你说他该不该吃我？ 这个嘛， 老杏树眨巴一下他那巴巴拉拉的眼皮，无精打采地说： 想当年果树园里的人把俺种下，只不过废他一个杏核，后来俺渐长大成树，叶茂枝繁，花果飘香，30年来那种树人一家老小全靠的是俺供养，如今俺衰老不能结果，那种树人把脸一翻，反要把俺卖给木匠刀劈斧砍， 30年劳苦功高，下场竟是这般悲惨。你东郭先生这点恩情又何值得一算？狼该吃你，该吃。 中山狼摇了摇尾巴，又朝东郭先生扑去。东郭先生边躲边说，问三老，刚问过一老，你急什么？ 那好吧。 中山狼把玉滴的口水咽了回去，紧逼东郭先生， 老东西，少啰嗦，快点走。 又走了不大会儿功夫，只见前面有一个老黄牛正趴在地头，望着西下的黄昏，老牛发出有气无力的哞叫声。他身上那金黄油亮的光泽不见了，只有稀疏的细长黄毛贴在干瘪的皮肤上，细长的尾巴有气无力地摇摆着，驱赶着叮咬他的牛虻和蚊蝇。 快去问那老黄牛，中山狼嚎叫着，快去问，不然我立刻把你吃掉。 东郭先生不得已，又向老黄牛苦诉了一遍中山狼忘恩负义的经过，问 牛老哥，你说他该不该吃啊？ 老黄牛长叹一口气，喃喃地说， 俺老黄牛想当年膘肥体健，耕地播种，拉车驾辕，那老农全家费用纳税交捐全靠俺来承担。老农看俺年轻力壮，倍加喜欢，如今俺年老多病，那农夫竟把俺赶出家门，来到郊外旷野忍饥受寒。昨日里又忽听得老农与他妻儿把俺暗算，要把俺屠宰掉，吃肉卖钱。俺老牛功德比天高，到头来落得这般惨。你东郭先生对狼师这点小恩有什么值得炫耀？依我之见，狼该吃你，该吃。 哈哈，中山狼奸笑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快快让我吃你吧。 慢慢，且慢且慢， 东郭先生结结巴巴地说， 三老刚问过二老，还有一老没问呢。 哼，问就问， 中山狼胜券在握地说， 问第三老也救不了你这老命。 他们又走了一程路，远处田野中隐约可见一村舍。东郭先生心里涌出一线希望啊，于是加快脚步走到小桥流水的茅草房舍旁。正在这时，村旁树林深处走出一个拄着梨木拐杖的老者，叫做杖梨老。东郭先生如见大救星，急忙上前作揖行礼，又将给二老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然后问道，张李老先生，你说这狼该不该吃啊？张李老听罢怒火万丈，举起拐杖就朝中山狼打去，骂道，世上哪有这般忘恩负义的，快给我滚蛋，不然我就打死你。 哎，慢打慢打， 中山狼急忙说道，你切莫听这老家伙胡言乱语，他哪里是什么一片好心救我，明明是他把俺装在口袋里想谋害我，独得其利。你说这欺人太甚的老头该吃不该吃？ 张李老沉思片刻，又说，这么说来，你东郭先生也有不是之处。 哎呦，东郭先生据理正辩，张李老啊， 我可是为了救他才把他装到布袋里的呀。 别听这老家伙胡言， 中山狼也强词夺理，我被他捆绑在布袋里可受了大苦了。 别吵，别争吵， 帐里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你们俩说的都不可信，事到如今，不妨把中山狼被装进布袋的事儿演示一遍，让我亲眼看看那受苦的模样。如果真是如此，你东郭先生也无甚好说，只好让狼吃了吧。 啊，张李老言之有理，快把俺装在口袋里。 中山狼不加思索地说， 我肚子饿得慌，张李老你可莫哄骗我。 这时东郭先生有所领悟，急忙倒出布袋中的书本，三下五除二把中山狼重新塞进了布袋里。张李老手疾眼快，马上用绳子扎紧了布袋口。他不知使了个什么魔法，刹那间那拐杖变得又粗又长。张李老举起拐杖朝中山狼打了下去。 哎呦，别打别打， 中山狼痛苦地呻吟道， 打得我好疼哟。 张李老回头问东郭先生，你身上有佩刀吗？ 啊，有啊。 东郭先生立即从腰间拔出了佩刀。 你还傻愣什么？还不快把他杀掉！ 这…… 东郭先生又不忍心下手了，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中山狼虽然辜负了俺一片好心，可我却不忍心。 哎呀呀，张李老笑道，你可真是个书呆子啊！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你不杀他，他可就要吃掉你呀。 求饶求饶呀， 中山狼在袋中又苦苦哀求起来。 老先生，俺不吃你了，快放俺出来逃命吧。 一听那可怜巴巴的声音，东郭先生心肠更软了，说， 他已经说不再吃我了，就放他出去吧。 张李老冷笑一声，你倒一片好心，殊不知你这仁爱之心兼爱之道用在了这吃人不眨眼的狼身上，你可就变成大傻瓜喽。 张李老话音刚落，又举杖朝中山狼猛砸，只见鲜血进出了布口袋。时过片刻，中山狼似乎停止住了呼吸。张李老解开了口袋，猛力把狼拖了出来。这时候中山狼又慢慢睁开了眼皮，白眼珠仍然泛着青绿色的凶光。他咬着牙朝东郭先生断断续续地说， 可惜刚才我没把你吃掉。 愚蠢，我太愚蠢了。 东郭先生好像从噩梦中惊醒，他举起雪亮的尖刀翻身一跃，一个箭步上去，向着中山狼的头部猛然刺了下去。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明代戏剧作家康海的杂剧作品《中山狼》。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